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你这样看我做什么？ 我觉得你很迷人。我要是早知道你去云南，兴许…… 哎，可别，您是块读书的料，跟我们这些大老粗可不一样。您注定是要当教授的文化人，我怕您上了战场立马就变成炮灰，咱还是各得其所吧。啊， 这么长时间我也没拖过你后腿吧？ 平时跟战场可是两回事儿。 我枪法不比你差。 不光是枪法。哎，对了，话说回来，你枪法在哪儿学的？你在国外上过军校？ 你想知道？ 您爱说不说。 你。 两人边走边斗嘴，很快就到了杨家。杨家夫妇依旧愁眉苦脸，倒是沈仁杰闲得都快要发芽了，见到他们就开始抱怨。 我说岳长官，我还得在这里守多久啊？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清闲是清闲，可清闲过头也是要命了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这人迟早会废掉的。这几天杨家别说生人了，连左邻右舍都不敢上门打招呼，说句不好听的，连外头的狗都得绕着杨家走。 我倒是想找条狗逗逗闷子呢，人家也不再搭理我的。 林叔和岳定堂在杨家四处查看，最后进了杨春和的房间，沈仁杰就跟在后面一路絮絮叨叨。 这封请柬哪来的？ 什么请柬？ 就在这桌上。 今早我才进过这间房，没看见这玩意儿啊。 宋城杨先生，仅定于民国22年7月15日此时，于青龙山庄举行婚礼，届时车马接送，恭候贵客光临。底下没有署名，也没写新郎和新娘是谁。 这东西从哪儿冒出来的？ 沈仁杰盯着那上面的墨色字体，寒意油然而生，禁不住后退两步，倒吸一口凉气。他甚至怀疑那墨色其实是鲜血所书，隐隐泛着血腥味儿。这封请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没有人知道答案。沈仁杰跑到窗户外面查看，外头早就没人了，但窗台下面堆了不少盆栽，窗台又比较高。这种情况下，对方如果想从外边进来，又不踩坏盆栽，显然是不可能的。 这些盆栽都好好的，没有被踩踏过的痕迹，应该不是从窗口进来的。 杨家夫妇也得到消息，急急忙忙赶来，看着那张鲜红色的请柬，两人都煞白了脸。林叔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 你别着急，上面没有署名，也没落款，不排除有人恶作剧，即便是有意为之，这反倒恰是个好消息。 是，怎么说？ 如果杨春和遭遇不测，也就没了利用价值，就不会再有这封请柬出现。但现在既然有这封请柬，说明对方可能还有什么后手阴谋，杨春和也很有可能还平安无事。 这算不上什么安慰，对方夫妻俩听完更担心了，却只能苦笑。他们一个普普通通的玩家，何尝想过会被卷入这样的漩涡之中？女儿是他们的心头肉，可在那些权贵面前，优秀的杨春和也好，小富即安的杨家也好，都如无骨之肉一样不堪一击。杨家夫妇没法想象，女儿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，到底遭遇了怎样的折磨和非人待遇。林叔也不敢想象，只能如此安抚他们。 那这封请柬上面说的青龙山庄在哪里呀？我们要不要去？ 你们不用去，因为请柬不是寄给你们的。 不是给我们的，那是给谁的呀？ 杨家男人不明所以，林叔却明白岳定堂的意思。杨家夫妻什么也不懂，对方自然是冲着他们来的，因为他们现在正在调查这桩案子，重点关注到杨春和的失踪，已经牵扯其中。也因为上次他们还追到了五五在长三堂子的落脚点，如果五五背后是一个团伙或者组织的话，对方肯定有所察觉并盯上他们。这是一场鸿门宴， 更像是一个明晃晃的诱饵摆在林叔和岳定堂面前，问他们去不去。去了，有可能找到阳春河，找到这一切的答案，也可能葬身其中。可就算不去，对方也未必就会放过他们。 我们去。 把杨家两口子哄走，林叔拿着请柬左看右看。沈仁杰不信林叔能看出什么端倪，他自己连碰都不想碰，老觉得那封请柬不吉利。 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鬼节，也就是三天之后。对方选在这个日子，很明显是故弄玄虚，先声夺人，给我们个下马威。那天晚上我们就在杨家住下，看对方半夜到底会不会来接，正好去会会那个青龙山庄的主人。 找江河配上两把好枪，他常年混迹三教九流，肯定有些别人想不到的防身东西。 是了，要不是江河非让我们调查冯三小姐的事情，我们也不会卷进来，他很该提供一些帮助才对。 两位爷，你们就没想过这万一真是那什么鬼呀、怪呀寄过来的？ 什么鬼啊？冯三小姐还是谁啊？如果是冯三小姐给我寄请柬，那就更好了。我倒想问问她为何要自杀，又是谁绑了她又放回来的。冤有头债有主，她看在我们辛苦为她奔波的份上，总该帮我们一把吧。 是是，您高兴就成。 沈仁杰可没有林叔这种大无畏的气概，只觉得整件事儿从头到尾都让人瘆得慌。就算是人非鬼，冯吴两家是何许人也？能把他们两家人都玩得团团转，这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势力能成吗？沈仁杰惜命得很，万不想去趟浑水。但林叔没有放过他的意思，只见林叔将那请柬拿进，鼻子嗅了嗅。 诶，好像有个味道。老袁，你闻闻。 嗯，的确。 老沈，你闻闻看。 嗯，你们闻就好了。 是冰糖提棒的味道。 你不是饿疯了吧？ 真的，你闻闻啊。 沈仁杰犹犹豫豫地凑近闻了一下，没闻出来，只好又拿到鼻子下面。油印的味道之余，果然有股淡淡的香味。林叔不说的话，沈仁杰一时还分辨不出这究竟是哪种食物。他一说冰糖提棒，沈仁杰就有种还真是的灵机一动。随着这四个字印入脑海，刚才那种阴森恐怖的氛围自然而然就跟着消解。沈仁杰再看这封请柬，也就没了半点害怕。他五味杂陈，真不知道自己是该乐还是应该肚子饿。 请柬上还有暗纹，细看好像是个龙头，还颇为精致。这一般小作坊印不出来，起码得是在大的印刷厂。这样的厂子不多，正好开在卖提棒旁边的更是少之又少，只要稍微查一下，就知道这请柬到底是出自哪里了。再顺藤摸瓜，把人一串给揪出来。老沈，这个光荣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 为什么又是我？不是，我只是一个打杂的，为什么要把这么大的案子交给我？岳长官，我是真不行，巡捕房不会听我的，我上哪儿调集人手去啊？还有啊，上海的印刷厂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万一人家开在法租界，那也不是我能查的呀。 人手方面我会知会史密斯，让他给你调派。至于你说的可能性不是没有，我也会让史密斯跟法租界的人沟通协调，不会让你去处理这些的。你只需要带人去查这封请柬的印刷来源，还有江河那边也会派人协助你。 岳定堂的语气沉稳理智，但话里话外还是林叔那个意思。总归这两人就是一唱一和，互相捧场，狼狈为奸，一丘之貉。沈仁杰反抗不成，生无可恋，有气无力道： 江河，他是帮派头头，会掺和这些事情吗？ 他既然让我们帮忙寻找冯三小姐，肯定也会知道冯部长私下跟军阀勾结贩烟的那些事情，说不定这还是有人想查冯部长，让他出面的，所以他一定会帮这个忙，不仅帮忙，还会积极主动。 冯部长私自勾结军阀贩烟，他不是禁烟部长吗？江河早就知道了，这我是不是 不该知道这些啊。 老沈，你这么胆小，以后怎么升官发财啊？ 我的胆子小也是被你吓小的，我还没升那么大的官，你就让我担这么大的事儿，我这小肩膀挑不起来啊。 这叫提前演练。 三天很快就过去，沈仁杰有没有演练出铁胆且不说，林叔觉得这三天过得太慢了，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见见青龙山庄的庐山真面目。这个月定堂口中很可能跟一贯道有关的地方神秘隐晦，几乎没有人知道。月定堂也就是知道这么个名头，江河了解稍微多一些，但仅止于青龙会大概都干些什么勾当。江河怀疑陆同仓还有一贯道门人的身份，只是这些怀疑随着陆同仓死去都没有证据了。一贯道势力伴随着政治经济各种矛盾，借着站队之机渗透其中，发展壮大，最后盘根错节，难以铲除，其中不知干下多少伤天害理夺人性命的勾当。林叔从没想过以一己之力行逆天之举，他只是个平凡无奇的小老百姓，但如果能恰逢其会端掉他们其中一个坛口，也算是能吹半辈子的功绩了。不过眼下还是先把阳春河找到。农历7月15，将近午夜，沈仁杰莫名紧张起来，时不时看一眼怀表，这块怀表还是从一个犯人那里贿赂来的战利品，他爱惜得很，又想炫耀，三不五时就拿出来看看时间，把同僚都羡慕得够呛。但这会儿拿出来不是为了让旁人现眼，他是潜意识将怀表当成聊以安慰的工具，借看时间来消减紧张感。 11:55，快56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